朝鲜民主妇女同盟第六次代表大会将于主体105年2016年11月中旬在革命首都平壤举行。大会将引以自豪地总结妇女同盟在第五大以来实现全社会金日成金正日主义化的神圣事业中圆满完成党的可靠的助手和纽带的作用，并讨论在贯彻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决议的豪迈斗争中尽到革命妇女组织的使命和任务的问题。